厘，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收市报17,4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90.06美元，卖出189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上升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多年来科学家和医学专家不断研究人的性格。一般人的性格可以分为几多类？不同性格有什么特质？乐观悲观、积极消极等等的性格是天生还是后天培养得来的呢？林以乐同嘉宾余德纯博士一起讲，你是哪一型的性格？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机遇、 挑战、 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怎样为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哇，今晚咧翻嚟直播室嘅时候，突然间嚟一场好大嘅雨喎，咁我系林以乐，咁就系今晚嘅主持啊。咁人类咧因着呢个好奇心驱使，我哋成日都系想了解自己啊，或者了解隔篱嗰个人。咁所以咧一睇到啲心理小测验咧，好多时候都唔会放过嘅，即刻喺度做。咁究竟信唔信得过咧，我都唔理噶，就做下先。咁究竟系咪真系有唔同类型嘅性格咧？如果有，又点样去分类咧？咁今晚我哋请嚟嘅系资深情绪心理学同埋辅导讲师余德纯博士咧，嚟到我同当中分享一个叫你是哪一型性格啊？余博士， 你好。 嗱，即系究竟系咪真系有得分类咧？吓， 嗯，嗱，呢个问题咧都争论咗好耐。其实我即刻答个答案就系咧，唔系有定系冇嘅问题，系多同埋少嘅问题。 多同少嘅问题，咦？好似呢个问题问紧你，唔好问我有冇钱，唔系有同冇嘅问题，系多同少嘅问题。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我唔系冇钱，我系好少钱，或者我唔系好多钱咁。 系冇错啦，即系唔系绝对话你系乜嘢型，而系话咧系你喺边个型里边系较为多呢一种嘅表现咁。 咁同埋有时咧呢啲咁嘅心理分析有个危机，呢个危机就系咩？就将人定咗型。 系 好多时候我哋前嗰排咧听啲人讲，你几好仔啊，你几好仔啊咁嗰啲咧，今晚赌马啦，啲人听要去买第几场第几号添嗰啲，其实就系喂定咗个型啊，系咪咁噶？咁你知好多个问题会问噶嘛，系咪啊？ 其实仲弊啊，就系自己同自己定型啊。 系啊， 即系自己信咗咧，变咗做出乜都跟足啊嗰个指示嚟。 系啊，嗰个定型能力系劲过啲超级定型水嘅，唔会变形嘅咁样。一讲就我系咁噶啦，我系九号仔系咁噶啦，咁啊即啊边个三号仔梗系咁噶啦，咁嗱咩叫梗系咁啫？唔系梗系咁，我系 七十年代嘅男性咧，同而家嘅男性已經係好大分別啦，係咪啊？咁你諗下性格都會隨著你嘅年齡啊、社會各方面都會有即係轉變嘅。 係，所以正面做法就係警覺啦。即係如果你睇到自己，咦？你講中咗我今日好多喎，咁樣我就會留意聽日會唔會？唔需要一定做咁多咧，咁样吓，咁可能咁嘅好处系大过唔 同埋咧，嗰啲星座分析性格咧，其实我冚埋个星座咧，你系估唔到系边个嘅。 样都似， 样都似啊！咦，究竟边个？因为你已经冠咗嗰个嘅星座名喺度，然后就讲呢一种星座嘅人咧个性格系咁啦。咁你就先系为主，就觉得哦，水瓶座就系咁噶啦，双鱼座就系咁噶啦。其实当我掹走晒星座名，你就分唔到边个打边个嘅，话俾你听。 你好嘢。 唔信揾啲人猜下，揾啲十二星座，我叫你贴翻晒系点样嘅，边个打边个啊？ 系 好难贴得到嘅，因为有好多共通嘅嘢喺度。 冇错。 咁但系心理学上面嗰个研究系点样发展嘅咧？ 这个今晚咧就几有意思啊！以前一路啲心理研究都讲系心理学家发明嘅， 系 今次反为唔系，今次反为系心脏病专家啦。有啲係醫學嘅專家咧， 點解咁有趣呢？ 係啦，因為佢哋會睇到同身體健康有關係。 哦， 咁反為可信性高啲啫。 係因為另外有一類將人嗰個分類咧，係用血型分噶嘛。 係 嚇，即係唔同血型嗰個性格會有唔一樣咁，係咪真嘅？呢啲又係要有待研究啦。咁樣，但係而家心臟科同埋嗰個健康係會影響你性格。咁又係嘅喎。嗱，如果我健康康，即係周圍走行。得食得咁，我性格同我系变成一个长期病患者，个性格真系会有好大转变嘅，系嘛？ 冇错。咁反为咧就会睇到啊，嗰种病咧真系好多呢啲之前嘅先兆去做好多呢啲行为嘅。咁反为系数量化嚟计咧，就反而计到，但当然又系唔系讲系有定冇，而系较为多会出现咁样。 系啦，嗱，我哋咧日常生活接触嘅人咧，你就好清楚嘅。我哋估嘅呢啲系诶冇一个数认真数据。哇！这个人猛猛整整，杞人忧天咁样搞落去咧，佢都系好容易即系有病嘅。而一个病应该系重病。病添，咁點不知不幸嚴重啦？你要見到，咦，真係廿年後、三十年後，你發覺佢真係中咗。咁嗱，但係呢個冇個直接數據同埋研究去支持嘅。不過呢個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嘅嗰種嘅觀察。但係醫生就唔同啦，佢真係有臨床有數據去睇嘅， 係咪？嗱，所以最明顯睇到就係，如果佢真係種病，咁好明顯醫生就會話，除咗食藥啦、手術咧，仲要休息。咁如果你係較為樂觀啲，或者係。比较睇好自己嘅即系将来咧，你会好肯去休息嘅。 病得嚟都几难乐观嘅， 即系如果个人真系觉得啊、哎，我真系唔想死住咁样，即系好多好紧要嘅嘢想完成，我真想见到咩出现咁样。咁即系呢种积极性咧，系个医生中意好多嘅。 系 啊，反而有啲人话诶、哎，我就系、是、你俾我啲开咗啲药，我唔食啊咁样。咁有时。即系药好用，药用都冇用嘅，你唔食系嘛？ 食嚟都系死，唔食又系死，咁不如唔食啦。咁你咁消极，你咁消极，嘢嘢谂到最尽嗰个点，即系未起步就谂终点啊，冇嘢讲系咪啊？ 冇错， 人生其实好多时间都系个过程里边， 系一个过程里边。 你一讲就跳到终点啊，咁咪冇得讲。人都会死啦，咁样所谓咧，咁嗱咁就真系唔好掂啊！我觉得。 所以其实啲医生好有经验啊，即系同病人倾几句咧，已经睇到。佢嘅合作咧，或者佢想唔想好翻嘅程度咧，咁其實個醫生會睇到啊，喺、呢個危險啲咁樣，因為佢可能會太多跡象睇到咧，佢對於個病唔睇好啊，咁醫生有時都安慰兩句，都覺得都少少嘥氣，雖然好努力去安慰佢。 係，咁嗱呢兩一個醫生啦，佢哋嘅研究會即係將人類嗰個分類會點樣？ 嗱，咁咧就以前嚟講咧，嗱最早期咧1974年啊，即係好耐啦嚇，即係成50年前啦。差唔多系，咁嗰阵时咧就分开 A 同埋 B 嘅啫。 系， 咁 A 系非常之多人讲嘅，即系喺甚至管理学都会讲 A 型性格咧，嗰啲急躁啊、完美啦、啊、吓，诶好易发嬲、啊。 我倾向呢个啦吓，我系急躁嘅，一定系，好嘅唔使讲嘅。 咁啊，又好成功嘅、啊，因为佢哋急躁就做嘢多咗啦。咁、另外完美咧就俾心机咗啦吓， 对自己有要求， 系有要求， 对做嘅有要求，佢唔会放过嘅嗰啲嘢。 所以老板中意请呢啲咯吓，起码请一个等于三个，随时系。 嗱，如果老板。 板咧唔系 A 咧，即系如果得两类嘅咧，咁啊断估系 B 啦，系嘛？唔系 A 系 B 噶啦。咁就有个 A 嘅员工佢好开心啦。咁啊，最后尾个 A 嘅员工病，个 B 嘅老板冇事啦。咁啊，但系如果倒翻转，个老板系 A。个员工系 B 咧，咁就可能好痛苦喎。 我都走咗噶啦，可能个员工 系咯，即系完美主义者，乜都要要求有急躁，即 call 要即听 WhatsApp 俾你，即刻三秒复我。如果唔得掂嘅，我啲哇，个员工真系好大压力噶啲。 所以睇时代咧，我谂而家呢个时代多老板系 A 噶啦、 嗯， 因为佢要做数啊、谷啊，即系个员工样，同埋有可能对佢自己想再升职嘅，佢名望啊，全部都好咗。咁变咗嗰啲员工亦都系佢中意请翻啲 A 嗰啲嘅，啊，咁但系好可惜嘅问题就系呢个好病态嘅写字楼啦，大家血压高啊， 乜都见唔到，净系见到 A 嘅。 咁我好见到见惯呢啲嘅，即系佢哋好快食药嘅，吓、 哦 啊，即系开会前啦，开会后啦，咁其实呢班人都好容易发觉到，耐唔耐就会有一入去，即系入厂嘅，即系入医院， 要 一轮 维修一下先啦， 维修啦，维修。 因为佢开会嘅时候之前啊，个肾上腺素已经直飙上到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 咁通常呢类型嘅人咧，佢哋会唔会话唔做嘢？休息嘅时候会好啲咧？ 但系佢唔舒服噶、哦， 中晒我啊，我系唔中意放假嘅， 系啊， 我又唔中意旅行嘅，我觉得、哦。旅行嘥時間嘅，有啲人話我聽，喂，我去旅行咧，而家真係講旅行，大家都好傷心啦，唔好意思，即係因為兩年都大家去唔到啊。我我去咧泰國三日咧就喺個海灘嗰度攤喺度嘅啫，就睇海，咁啊曬太陽，睇下書，飲杯咖啡。我話，哇，呢啲簡直係浪費。 觉得嘥时间啊！ 系啊，有冇搞错？人生点会咁样啊？一年得365日，你竟然我三日咁样浪费法唔掂当咁样， 好内疚啊！ 系啊，好内疚啊！嚟，我都肯定 A 啊！即系连放假都唔放过，系咪啊？ 哇！真系，其实嗱，当然梗系好勤力啊，系嘛？但系问题就系咧。个心咧都系啰啰挛嘅，即系如果起身咧，好似硬一啲咧， 有啲罪疚感噶。 系啊系啊，想还翻俾自己啊，咁啊今日要夜饭瞓，即系咁样搞法咧，慢慢个健康咧，老实讲休息真系唔够。 同埋长期系一个高压嗰度， 系高压， 好 tense 都拉得好尽， 系好尽好尽， 橡筋拉到好尽就会断噶啦， 系 咁样。 但系你侧边啲人咧，都可能分担咗多少你嘅紧张嘅， 系 因为你讲嘢快啦。 咩分担啊？仲系感受到啲紧张。因为你行路又快，讲嘢又快，要求嗰啲嘢一叫就即刻要做到，咁你谂下，哇！大家好，哎呀，大家都肾上腺素逼到即系飙升为止。 但系啲嗰啲老板如果去咗出去外国开会咧，哇！成个写字楼松晒， 开心啊！放假啦，真系老板最好唔喺度啊， 真系好快乐噶。 系啊， 所以有时你睇 A 型好容易就系、是、你佢一翻工。成個車就跟住佢氣氛變嘅， 係 嘛？佢一出咗去，嗰啲人又變翻中山。 你覺得睇嗰啲西片係咧 ，New York 嗰啲咁嘅大企業咧，通常入得嚟嗰啲老細一定係 A 嘅啦。 係即係 A 係 嗰種嘅即係殺氣啊，幾強啊！入嚟已經係個步伐話俾自己著高踭鞋嗰啲女士嗰度行路嗰種聲音已經係震攝得你好緊要啦，因為好高速咁行嚟啊嘛。 所以 A 到最尾咧，其實可能佢一生都係好多成就，不過佢個健康就真係。 但會唔會都係快死咧？真都快啊！ 但係佢又唔係好想死啊，即係又唔肯死。 嗱呢個唔似我，我呢個唔似我，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你係我心理學嘅啟蒙老師啊，嗰陣時上堂，想幾歲死啊？我真係我咪寫60歲咯，因為我覺得60歲死差唔多，基本上。嗱，我今年就60噶啦，我覺得今年死幾好喎，我覺得點解咧？因為喂我。个速度快人咁多，人哋做一样嘢要一日，我半日做到啦。我即系已经，我觉得我 即系82岁啦，已经 唔系啊，系啊，我已经八十岁噶咯，我做咗，喂，都啱啱达标咯，咁几好。 但系你惯性咧，已经觉得唔觉得自己慢噶？ 系， 好奇怪系嘛？ 觉嘅，我因为2016年咧，我呢个嘅惊恐症啦，咁我就原本计划休息一年嘅。嗱，点解有惊恐症咧？即系头先所讲啊，你 A 型啊嘛，咁我压力好大，成日都拉扯得好紧要。 系， 咁你一唔掂，即系你唔知拉到几时，即系等于嗰啲嘅玩一个游戏啊，嗰、个气球不断泵上去咧，睇边个行过嚟会穿嗰下，就系嗰个噗一爆，你就唔得。咁好在我自己即系读辅导啊，咁都自己好知道，如果再走落去会行到边一步，咁啊即刻停一停先咁。咁停一停，你又发觉，咦？而家咧過咗咁多年啦，16到而家啦，即係你要講，我發覺我講嘢真係慢咗。我今日好刻意個講嘢速度快翻啲㗎啦。我係16年係比而家仲要快，仲要快。咁因為有啲聽眾就同我講，喂。啊，林博士，你个节目你唔好讲咁快啦，夜晚节目好唔好？你放翻慢少少。我话吓，我已经几慢下啦，仲要慢我话，我慢到我自己瞓着噶咯吓，咁样。 你讲出个道理，即系性格，即系性格一种生活形态啊，即系你用惯咗嗰个速度咧，或者专门做好多嗰啲嘢咧。就變咗你個生活就係咁樣啦，係 啦， 嚇 嗰只貓嚟 嘅，係只貓嚟 嘅，係啊，咁啊同埋，喂你喺櫃員機度撳機，前邊嗰個慢少少咧，應該都唔係啊嘛，咁如果攞兩攞。攞翻嗰张卡，再掹第二张卡出嚟，你真系想掹枪噶啦，已经嗰感觉系，好在冇枪咁啫。 哇！你每一分钟都激鬼， 系啊，你忍受唔到啊！你快啲啦，唔该。其实唔系净系我见到好多香港人都系 A 嘅。佢点解会帮前边嗰人揿机咧？就唔系因为好心，我讲俾你听。唔该，我帮你快啲解决咗到我啦，咁样。所以好多时候香港人咧，你见到佢帮人咧，唔系帮人嘅，系帮自己，因为你搞唔掂，我真系有排等 咯。哇！咁啊，成个社会都好快速度，如果当佢哋， 我觉得香港都真系被逼好多 A 嘅，因为嗰个你又落到去，你试下行慢啲啊，后边真系催住你行噶嘛，系咪啊？我以前咧发觉。嗱，而家當然好唔一樣啦。以前喺深圳過咗關之後咧，你成個毛就即刻變翻 A 毛噶啦 ，turbo 咁去的，即係啲人係突然間飆得好快喎。去火車站嗰度係，但係喺深圳嗰陣時候唔係好覺咁。當然而家個速度大家都差唔多 了，都差唔多啦，都差唔多啦。即係個社會真係變遷就睇到呢樣嘢。 係啊，咁啊，所以一個社會越嚟越進步咧，或者發展得越嚟越好咧，嗰個速度係越嚟越快。 所以睇行路睇講嘢呢樣嘢。容易睇到， 系啦， 加埋食嘢， 系啦，咁同埋要睇下多唔多靚女。我最近發現呢個秘密啦，因為我平時好少留意呢啲嘢噶。咁我發覺原來咧多靚女咧，嗰個城市經濟一般都係好 嘅。 點解咧？因為咧唔好嘅城市經濟唔好嘅城市，嗰啲嘅靚女都會去嗰啲發達啲嘅城市揾錢。咁啊，慢慢咧，你又发觉咧，大家都哇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得好紧要啊，都系不断追嗰啲。 哦，哇，又加多咗个指标，你可以。 咁呢啲 A 类人其实佢会有咩坏处或者好处 咧？最坏当然系佢健康啦，同埋佢侧边嘅人都紧张埋一份啦。 系， 即系当然啦，佢要识翻嗰班朋友嘅，即系慢嗰啲做唔到嘅朋友。 系， 咁但系都有个即系唯一嘅唔好处，我睇到就系佢慢慢个生命咧。始終都係危險嘅，即係如果講病嚟講都係容易好多，因為始終嚟講個血壓啊係一個最明顯嘅反應。 我就血壓高啦， 血壓高 好明顯啦，已經係。 不過你好在你自知之明喎， 係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知道而家個情況會唔會去到一個黄灯转红灯，咁如果系咧，你就快啲 double 力。如果唔系， 刹咗车 吓。如果唔系，你就真系会出事嘅。 系，最紧要识刹车。 系啊，咁所以人生咧，你系 A 唔紧要，你系 B 都唔紧要，但系你要知道究竟边条系危险线。 系 有时候我哋冲到即系唔觉啊。我谂喺商业社会就系好难。会唔会啊？ 好难啊！即系接受唔到休息呢个字啊！即系好负面睇休息啊！其实休息对一个人嚟讲系一个 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 嗯 啊、因为你的质素会高了、 嗯 啊、有时 A 型就变了未必因为这样缘故做得好了量呢还跌了添、 嗯、 即是做错事多了嘛那你还浪费时间来讲一些东西、 啊、所以呢一些很伟大的东西它是慢得来、啊、即是慢工出细 货没错 你快呢就很粗疏啊啲嘢咁样呢、這个即係所以 A 类型人呢即係、嗯、多啲要留意一下呢个情况啦。咁、嗯、我16年呢我停低休息之后我就发觉啊慢慢享受到呢唔係 A 型嘅人嘅生活啦。咁、 哦、 我、啊哦、原来慢啲飲杯奶茶。慢啲行系 O K 嘅， 你跨越到非常之好 啊！系啊，感觉 O K 嘅，不过咧就能够快翻啲啦咁 啊。系啊，但系你又明白 A 型系点样？ 系啊，嗰、那个情况系唔错咁，所以嗱，即系大家咧唔好咧不断咁样追咧，追到最后尾唔停。我哋听首歌啦，阿张国荣嘅叫《追》。 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中基本需要，原来 月下巡向警方报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7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日元109.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9，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36美元，卖出1,891.11美元。喺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我就好惊个死字嘅，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死亡恐惧症。我由6岁识到个死字，翻嚟就晚晚9点喊到10点，问佢大家死咗去边啊？跟住我只猫喺咪度啊？你喺咪我身边啊？问到都冇人睬我，喊1个钟嘅。咁跟住冇人睬我之后，就收埋喺个心度，好惊啊！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格鲁吉亚，自助旅游人波波同大家分享冬天到格鲁吉亚嘅难忘体验。 波波去到乌树古里古村，欣赏到最靓嘅冬天美景， 仲去到史达林嘅出生地哥里，遇到年轻导赏员，认识哥里嘅最新一面。 仲有啊，波波发现到格鲁吉亚与别不同嘅圣诞节啊！ 哇，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逢夏天，除了要忍受多个月的酷热之外，睡梦中还偶尔会被蚊针醒，不单止很讨厌烦闷，还要担心被蚊虫传染登革热，后果可大可小。早在恐龙雄霸地球的时候，蚊已经出现。亿万年来，地球经历多次巨大变化，以致是物种大灭绝，恐龙只是剩低白骨，但是蚊仍然旺盛，可见它们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难怪我们和蚊之间的博弈一直都是处于下风。再加上气候暖化，受蚊虫影响的地区正是扩展到比较寒冷的国度。不过这个局势可能有转机，针对可以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等的埃及伊蚊，英国一间公司的科学家发展了一种以蚊制蚊的方法。原理是将雄性伊蚊的基因加入一种死亡机制，令到同它们交配之后的雌蚊所产下的雌蚊卵子不能够成虫，但是产下的雄性卵子就可以成虫，并且带着这个改造的基因代代相传。 咁样一嚟，呢种自我灭绝嘅机制就可以延续落去，移民嘅数目就不断下降，埃及移民就有可能灭绝。以往由于移民嘅适应同进化，用杀虫剂嘅传统灭蚊方法已经开始失效，所以美国计划喺移民猖獗嘅佛罗里达州进行以蚊灭蚊嘅试验。科学家追踪基因改造之后的红蚊的活动范围和监察千蚊数目下降的趋势，从数据看来计划成效不错。但是正如新冠疫苗初面世的时候一样，居民误信一些失实和夸大的报道，对这种创新的灭蚊方法抱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无疑，任何革命性的举措一定会有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要求严格的监控和公开的科学数据是绝对应该的。不过盲目的反对只会令到科学却步不前，蚊患就变得难于控制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林以來請來余德純博士和我們分享一個題目，叫做你是哪一型的性感。剛才他講了就是 A 型，第二型就是 B 型。 B 類型會是怎樣呢？余 Sir， B 型就比較隨和啦，其實看到個特徵就是很喜歡人家開心，好就人啊，所以喺群体里面呢，呢啲好多人鍾意同佢做朋友。 呢啲係順德人嚟㗎。 係啊係啊，同埋呢佢唔搏命 㗎。佢單調調 慳力啊。 嗱，好，即係社會真係好在有啲咁嘅人即係成為咗個嘅調劑嘅作用喺度。如果唔係呢，全部 A 呢都幾恐怖㗎。 呢個大戰場。 係啊，冚冚冚冚咁衝啊，好逼力嘅咁樣。 B 型肯輸㗎。即係佢得失啊，冇咁睇得咁重㗎。雖然佢都會盡下責任嘅，即係都係好好人，但係問題就係咧，佢哋會睇開開心心最緊要咯。係 嚇，喂，開開心心係咪一種成就嚟嘅咧？基本上 啊，你可以咁講，長線係，因為始終嚟講，好多人好搏命，最後都係為咗即係上心落事啦，見到啲嘢好開心，係有成就或者甚至造福人群啦，啲人咁講係嘛？但係 B 型就直接嘅，佢自己本身開心咗先。所以佢容易帶開心俾人哋，亦都可能從人哋嘅反應裏面咧，佢做到人哋嘅好朋友，咁所以可能佢係一個平衡啲嘅生活咯。 咁啊，因為個社會上邊咧咁緊張啦，特別香港嗰啲咁嘅生活咧，有啲咁嘅 B 類型嘅人喺度咧，你個氣氛啊各方面就好唔一樣噶咯。 係啊。起碼有觀眾先啦，係嘛？即係唔好個個落場搏命咁樣，咁啊，個個揾十字車都 唔夠啫。好多時見到嗰個嘅鏡頭運用係咁嘅，後面人轟轟轟轟咁樣，哇！電光火石咁行，但係咧嗰個嘅焦點就一個人企喺度唔喐嘅，咁嗰個係 B 類型嘅人。 但佢好健康 喎，吸引到你喎， 系啊，同埋可能 A 型最后都系揾 B 型照顾噶。 哇，咁啊，真系死不瞑目啊！因为点解咧？我咁快，你咁慢，咪攞快啲啊！唔该，咁就咁。咁啊，真系弊嘅，真系， 真系弊。有时都值得反省下呢样嘢。 唉，咁嗱，如果 B 类型嗰个人会，即系佢嘅缺点会系乜嘢？ 嗱，个缺点当然啦。如果喺个竞争社会咧，特别系如果佢系一个受薪职员咧，可能老板就会觉得都帮唔到我搵到多钱吓，同埋有时咧就慢啊，太慢太悠柔啊，咁可能咧就有时唔系好在心啊，即系对于工作啊嗰啲好紧张嘅目标嗰啲咧就唔系好贴得好准噶，咁所以有时可能佢哋都系呢啲所谓 中中等等的成就啦，啊，所以在公司里面一定不会做到领袖的。 但是在同事来说，啊，有好有坏，啊，好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人，嗯，没什么杀伤力， 是 都不会升到的，告诉你，嗯，升是我升的，嗯，但是如果你说，跟他合作做事，你觉得喂他拖慢了件事，啊，由大学做功课 Good Project 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些人了，啊，真的有时候跟 Deadline 都出不到那些 东西，你用成绩，啊，进取程度的确是不高 的，不高的，只不过就是他没有杀伤力，嗯，所以很多人觉得坐他隔离就很稳阵的，啊，一来你赢他，啊，二来他也都比你赢他，啊啊，所以有可能呢就是他是做朋友好好， 但是 他，他又有一样东西很好，啊，悠哉悠哉享受生活， 是 是是是是是 A 类型的人就即是不断做事就不懂享受生活，即刚才我讲啦，去旅行我都觉得浪费的，是，但是 B 类型觉得喂翻工才是浪费的达标才是浪费的，啊，人生不应该为了即系完成咗老细嗰个目标啊嘛，我自己好好享受啊。 其实唔止添啊，可能十譬如十二点半咧，准备定一阵间晏昼喺边度食咧，已经倾紧噶啦。 系，哇，好多得啲同事啊，冇啲同事即系一点食唔到饭，我俾你听。佢会同你谂定晒啊， 系啊系啊， 慢慢行过去揾位啊，揾定位俾你啊。 系啊系啊，所以可能佢哋都系一个很好好嘅帮手。 但系如果你话咁不幸，即系。不幸定是幸运，啊，如果个老公是 B 的， 是 老婆是 A 的， 哦， 会怎样呢？ 听闹啦。 我点解咁问呢？因为如果个老公是 A 的 B 的，那个老婆是 B 的，那个影响就不是那么高。 是 即系个老公一定要就佢啊， 系真系就佢， 系嘛？咁我但系个老婆就点啊？咁即系咁啊！你真系冇去扶， 所以嗰种男士成日都话我需要空间， 系啊，咁样啊， 所以好中意去自己去散下步啊，钓下鱼啊，行下山嗰啲咧，可能屋企都有个咁样嘅组合啊， 好悠闲嘅，系嘛？得闲养缸鱼喺度，唔知做乜事养鱼嗱？我其实唔系好明啲人养鱼嘅啫。你养缸鱼去做咩咧？望住条鱼喺度游下游下，啊，佢觉得好舒服，啊。因为以前咧电视冇通宵嘅， 嗯， 最尾播出嚟咧就系啲金鱼喺度游来游去。 你仲记得？ 系啊，我记得啊。咁佢话喺心理学上有原因嘅，系咪咧？ 可能系因为提醒啲人就嚟瞓觉咯。 系啦，咁悠闲咁样 relax， 即系放松你自己瞓觉。咁呢啲系 B 类型嘅就好中意睇啦。 啊 ，B 好中意睇，好真。 我哋呢啲 A 类型觉得 A 唔眼闭噶。 条鱼又得咁慢嘅，用只手，用手指去撩下佢先咁。等佢游得快啲咁样，咁咪咁点啊？咁样咁，所以 A 类型系好中意睇赛车啊嗰啲， 啊， 即系刺激啊嘛。 系 咁啊 ，B 类型我谂就唔系啊，即系会享受啲慢啲嘅嘢。 系啊，好明显，就系钓鱼咯。 系啦， 啊，真系够晒慢。 或者佢会入去啲展览馆嗰度慢慢睇嘢， 或者睇书咯。 大英博物馆嗰啲佢慢慢睇啊。我 谂你唔会去博物馆啊。 我会去， 你会 去有目标地去。 我 记得我嗰次去嘅时候，蒙罗丽莎喺边度？我望住嗰个指示牌就去睇完蒙罗丽莎，我走 啦。值回票价 系啊，其他嘢我唔睇啊。嗰时我有个朋友喺法国嗰度，佢系做导游嘅。 哦， 咁啊凡赛宫嗰度啊， 凡赛宫 又去睇啦。哇，逐样嘢讲，喂，我话你唔使讲咁多啦，我无法忍受。 你准备下一站嘅？ 系我无法忍受。我话你讲十世都未讲完噶啦，老实地，逐样嘢慢慢同我讲。我做考古嘅咩？你估啊？ 不过我谂 B 就去足一日都冇问题。 系啊，唔系去足一年都冇问题。 一年 去睇完嗰个展品就出去饮杯咖啡，唞下回味下，嗒下，跟住再睇第二个馆咁样咯，系咪先？咁我哋唔系啊嘛，以最快速度兜咗 round 就算。 我谂 A 同 B 真系好难去旅行咁搞法， 好难，即系各各行嘅，约咗几钟喺边度等咁样， 系啊系啊， 因为大家个速度唔一样。 系，所以我谂起如果旅行团呢啲咁嘅参加者咧，嗰个导游都几难搞啊。 如果导游系 B， 咪大件事，成团人散晒， 一定投诉好多。 慢慢咁啊！哇，嗰啲 A 嘅团友真系投诉到你晕啊！我俾你听，系咪先？嗱，咁呢一个即系心脏科嘅医生啊，就 发觉人类分两类型，会不会即系太简单咧？ 啊，当然啦，后期咧就出现咗 C 型啦。 哦， 吓 C 型咧， 一啲医学专家睇嘅就系、是哦，其实呢个 C 字本身已经系我都好难过，即系原来佢个简称嘅全名就系 cancer。 哦，哇，你好恐怖啊！ 好恐怖，好恐怖， 即系等于考试 系 考 A 攞到 A 嘅开心啊，攞到 B 嘅开心啊，攞到 C 就真系好唔开心噶嘛，系嘛，即系好紧要。 希望啲学校唔会用呢个字。 系啊，哇，唔得噶，真系。咁系。佢點樣解釋即係嗰個 cancer 係 C 型嘅人會有咩特性呢？ 因為佢個心理健康咧最弱嘅地方就係佢隱藏咗好多唔舒服嘅感覺喺個心嗰度啊。 哦，一個內斂 係啊，好內斂，好內斂， 收埋收埋。 係啦，所以有時嗰個自我壓力好大啊。 啊，但係日本人係咁嘅喎。 哦，係係， 日本係好內斂，好、收埋收埋，唔表達嘅。 係啊，迴避衝突啦，同埋。 不過佢哋 cancer 又唔係咁嚴重。 可能佢哋多咗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啲目標感啦。但係 C 型就唔係嘅，即係佢一睇嘢就好灰啊，亦都唔容易同人哋分享咗。佢嘅唔開心。 啊，呢個重點啦！日本人就唔係好，佢雖然內斂，但係佢唔係灰嘅。 嚇，佢唔係灰。 佢內斂，但係個人好專一嘅，即係好專注嘅。咁講唔係專一，好專注嘅。 係，好專注。 咁啊，你見到佢切魚生啊，做呢個嘅酒啊，十幾個步驟啊，嗰粒米變到再要割細啲嚟整咧，咁你見到佢哋好專注 啊，所以佢做咗一個成就嘅感覺咧，反而好啲。但呢啲就唔係呢啲係萬念俱灰啊，即係又唔講出嚟啦，同埋慢慢個孤獨感覺好強啊。 哇！而家我睇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原本係 B 嘅都有可能變咗 C 嘅。 哎呀，呢、這個會有機會，有機會。 因為失業啊，各方面嘅都唔如意啊，唔順境啊，咁係會有機會跌落咗呢個 C 型嘅裏面。 所以個免疫系統弊啊，即係嗰啲好細胞變壞細胞，壞細胞變癌細胞，即係呢個就係好容易見到個跡象嘅趨向啊。係， 咁呢啲人其實可唔可以轉翻做即係正常嘅咧？ 嗱，呢啲要經過訓練啦。譬如佢要學勇敢啲，去講下自己個感受俾人聽。 係， 唔好介意咧，可能人哋未必有呢個遭遇。不過你試下講下咧，輕鬆咗嘅個人係，即係佢要學習呢樣嘢。如果唔係咧，成日都好緊促，好緊啊。個人咧慢慢就會覺得，即係周圍嘅人都唔啱傾嘅咁樣，咁佢就會屈埋一邊。 嗱，一般上啦，我哋只能講一般啊。呢個情況就係、是女士咧就好肯講嘢嘅。 多好多倍添， 好肯分享自己嘅情况嘅。咁但係男士一般呢就唔、就算讲嘢佢都唔讲自己嘢。 係， 講下車啊，講下時事啊，咁啊講今日見到啲乜嘢啊，佢就好少講自己。如果特別如果自己有病啊，更加唔會講添啦 即係男士講資料咯，同埋覺得佢好感覺到人哋太關心佢都驚嘅。 係啊， 有時呢個真係好致命。 嗱嗱，你睇下女士你。公司女同事你就明噶啦， 系 做咩事啊？病啊，去咗睇医生。嗱，个男同事佢个样咁嘅，好似病喎，冇啊， 咁又冇嘢， 系啊，冇啊，咁样噶喎，系嘛？女同事就 系 病唔病都走去睇下医生先噶喎，男同事就系病唔病都唔睇医生噶喎，咁样吓。 有时个拔强一滞咯，吓，亦都可能好多男士都系咁样咧，慢慢就变咗好多。鬱結啊，即係同人傾偈嘅時候咧，覺得好簡短啊，同埋有時都有個心想講嘅，點解知道埋門一腳又唔講？ 係啊，轉咗態即刻轉態，咁啊原本都諗定曬台詞，等間見到啲男性朋友會講下，喂我最近好唔開心咁，點解見到啲男性朋友個個都開開心心，其實個個扮緊㗎，其實即係個個諗緊要同你講啲唔開心嘅，點知嚟到就大家扮到開心咁我啊、氣氛感唔好搞和場，都係講翻啲開心嘢算啦。 係啊，所以見到有時男士唯一一個可能性就係喺啲飲酒嘅地方啦，即係企喺度咁樣飲下飲下，可能就令自己釋放咗少少啦。 酒後吐真言， 真係吐真言、但呢個機會， 大家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嚇。 係啦係啦，所以始終嚟講個社會環境唔係咁多場合可以咁做，都係個問題咯。 咁嗱。基本上呢啲嘅人，佢除咗咁嘅特质之外，会做有啲咩特质咧？ 嗱，再跟住问题啦，就好多啦。因为本身有病态嘅生活，咁即知个人嘅身体真系好多嘢唔妥啦。即系例如话咧，系胆囊炎啦，即系胆结石啦，消化道有问题啦。咁、 卒之咧就發覺到自己好需要求助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又唔表達得好清楚、啊啊，所以有時到最後關頭咧出咗事啦，咁咪入去醫院發覺到而家病情好嚴重、啊。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好多癌症嘅都係。在個後期發覺嗰啲咧，多數因為前期咧，佢自己唔容易去求助， 係 嚇，呢、啊這個都係一個關鍵原 理。所以中國人個説話叫病向淺中醫咧，係一個大道理嚟。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但係男人就唔會噶嘛，少少嘢唔睇醫生咁啊，少少嘢唔好理佢咁樣咁嘅心態。 係啊，太逞強啊，都係個問題。 咁啊，特別如果你話我玩開體操練大隻嘅餅。点讲都俾人听下啫，咁 即系又系唔衰得， 我腹肌都八嚿啊！而家， 所以有时讲呢啲心理都系似乎喺同个成长有关系、 嗯 啊、似乎好多男士自细都要做英雄啊， 嗯、 或者佢要以人哋赞许佢咧，就多过话讲自己唔得嘅嘢。 系、 啊、所以慢慢变成咗真系一个咁嘅，即、就、系、是、我觉得心理虚弱嘅先、 嗯， 然后变成咗咁嘅病态咯。 啊我一六年我就自己驚恐症啊，咁啊嗰陣時我都諗住低調啲去處理啊，即係喺我自己教會咁需要分享啦、 啊。 咁、對外我就即係唔提啦，咁、啊除非好圍內嘅朋友啦。咁你都要解釋喎，你點解突然間停咁啊啲嘢係咪？咁啊，咦發覺唔係好妥喎、啊。喂，我逐個人去講咧。咁我不如一次過同個媒體講，咁、報導咗咪過，大家睇咗咪算咯，咁、樣，咁都係辦法嚟嘅、我覺得就唔使我講咁多次 啊。啊，呢、這個方法好好。 我自己本身已經有情緒病，你仲要講咁多次，你唔好玩啦，係咪？越講越病咁啊，呢啲唔係越講越好噶嘛。咁啊，而家好翻你就可以嗱，冇好翻嘅基本上啊，係因為你唔知幾時會再發作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啊，如果講咗出嚟咧係。你有啲嘅感覺就係、是，唔使再同人交代就冇乜壓力。如果唔係，你一見到啲朋友又要講，咩事啊？你做乜事？做乜事停低咗啲嘢啊？我、又講多次，喂，唔好玩。 所以表達真係好緊要。 係 啊，即係似乎我哋個社會去接收嘅都好嘅，有多人肯聆聽，但係真係講心事咧，即係的確係我哋嘅比較弱嘅一環咧，好少鍛鍊得好好嘅。 咁男性係咪真係？喺难嘅表达里边，点样去突破自己呢？ 嗱，我都试过帮过好多，我就发觉到咧，就除非佢嘅太太咧，或者佢屋企人咧，系首先帮到佢行第一关先，即系略为讲下佢嘅情况俾周围嘅人听，有个心理准备。咁然后嗰个男士咧见到好多人都了解咗啊，接受到嘅程度系高啲啦，佢就开始去容易啲讲嘢嘅，吓、即系我时觉得男士都需要有一啲帮佢讲嘢嘅第一关嘅人先咯， 系，咁、所以咧，我哋送首歌俾啲男士啦，不如呢首歌系王杰嘅，叫《谁明浪子心》。 中。 算一生一世也甘心，没有局促。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果。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那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建议在海外接种过首剂新冠疫苗其后返港的人，回港后尽可能接种同一技术平台疫苗。许树昌说，例如在美国接种过首剂莫德纳疫苗，回港后就建议接种伏必泰疫苗；如果在英国接种过首剂阿斯利康疫苗，回港后亦都建议接种伏必泰疫苗。他说，欧美现时进行中的研究显示，混针产生抗体的情况更好，但副作用例如发烧或者其他常见情况亦都会多两成。研究多数涉及阿斯利康和核酸疫苗混合，用科兴灭活疫苗混合的研究就不多。卫生署辖下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降至12岁，有助青少年建立个人保护，学校恢复面授课堂等，但提醒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多饮水和休息，不要做剧烈运动。早前以色列有部分年轻男子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刘宇龙相信应该是在特定情况下发生，而且状况轻微，休息4-5日就好，亦多数是在打第二针头4日内出现。另外，刘宇龙表示将会更新长者接种指引，认为只要长者过往曾经安全接种流感疫苗，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但身体虚弱的长者要先经风险评估。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4名患者分别有黎巴嫩、斯里兰卡、印尼和奥地利抵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1,872宗。香港航空表示，正处于严峻求全状况，将会透过合并部门和整合员工的工作职责，以缩减规模。重组之后，员工人数过剩的情况将会以自愿带薪假计划和裁员等处理。公司表示会将现役机队数目维持在大约8架空中巴士 A330 飞机，以支持公司的货运业务和有限度的客运服务。而空中巴士 A320 机队将会由今年7月起停飞1年，公司会向所有 A320 机师推出带薪假计划，参加计划6个月可以获发1个月固定薪金，参加计划9个月可获发2个月固定薪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22点，上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2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6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27美元，卖出1892.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7岁女仔，带有英国变种病毒，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过往找到的英国病毒同而家条女唔似有一个直接传播性的关系，有机会是新的输入个案，我哋走漏了，其实同时间比赛紧，要留意有啲个案又源头不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大不敬的年代，通过呈现20世纪前40年中国人的笑，重构在现代化所造成的阵痛当中，一些中国人怎样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单止挨了过去，还能够从里面找到乐趣呢？ 近代新邵氏的起源是19世纪晚期小报媒体的兴起，义和团动乱之后，白话报纸大量出现，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就开始于清末的1901年。为达启蒙一般人之后，精英们放下身段，在报刊内容的通俗和嬉笑上面下足功夫。吴简人曾经说，涉为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下语，寓意好笑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了将笑话从传统上纯粹只为娱乐提升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吴简人提出笑话小说一词，试图利用小说将笑话连接，以达改造时风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举废除，使得文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开始依赖小报媒体谋生，写笑话是一种职业。《大不敬的年代》这本书指出，从晚清到民国，一股笑话潮长盛不衰。晚清的谴责小说《20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以笑话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所谓笑话小说。民国报刊上充斥笑话，副刊专栏上面的笑话既是卖点，亦都是补白的好材料。如果说晚清的笑话主要是趣事人文，这样民国的笑话就主要是文人编写的类型化的笑话书。 游戏在1890年末成为印刷媒体的一个流行词汇，同时亦都被其他大众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体玩文字游戏，写讽刺文章、笑话、谜语和鬼故，他们不再是以道德模范自居，而是以卖游戏文章为生，同时亦都麻醉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港 咁今晚直播室有余德纯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个题目，叫做你是哪一型性格？咁我哋提到 A 型、B 型啦，咁啊 C 型都提到啦 ，C 就好惨啊，cancer 嘅人啦，咁我哋未讲晒啊，呢啲人有冇啲嘅研究嘅咧？ 嗱，其实咧最多都系啲数字显示咧，就系一个比较嚟嘅吓，即系如果系 cancer 咁样咧，好明显就因为嗰个心理啊，系非常之你可以叫做潮水吓，即系佢哋睇啲嘢好不安。所以造成到咧，佢睇到個現象就係、是、啊，呢、這個好灰色嘅世界，啊，冇人可以同佢分擔到，咁啊，慢慢咧就唔講嘢啦。啊，對於真係有病嘅時候咧，佢拒絕被醫療啦。 係 啊，咁根本上佢個療程個醫生都覺得唔合作程度好高嘅。 哦， 嚇、啊，咁所以佢跟邊嘅親人亦都好難了解到佢究竟點樣。 哦， 咁、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幫佢咧，除非真係要佢好開氣，即係學下表達翻內心咯。如果唔係，個人好難放翻鬆啊。 咁你通常會點樣幫佢哋咧？ 其實有個辦法嘅，就係每個人都有一啲好朋友，就算幾靜嘅人都有個一兩個好靜嘅朋友嘅。多數我 好靜嘅人都有一兩個好靜嘅朋友。咁啊，大家坐喺度靜鬥靜家靜嘅咯。 係啊，所以就入手點啦，即係要睇下如果那個人。真係覺得啊，可能中學同學嚟嘅，咁、大家都識落咧，耐唔耐一年都見兩次面到啦嚇。咁、我哋要入手啦，就係同啲好朋友講嚇、不如我陪下你一齊見下佢啊，咁樣佢容易啲嘅，因為覺得嗰個大家 level 差唔多啦， 安全啲， 係、安全感高啲嚇。咁、亦都講到睇到人關心佢，咁佢講嘢會慢慢多翻啲嘅。但千祈唔好咁多口同佢傾偈，即係有時咧佢講得慢啊，吞吐都唔緊要嘅。咁、可能一次生兩次熟咧，第三次到咧佢就會講嘢。咁呢啲有时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方式啊，进入佢嘅世界里边嘅。咁、可能佢有个一两个苦衷嘅，佢经过都讲之后咧，可能佢觉得开气咗咧，佢讲下讲下，真系讲到佢忧郁出嚟嘅。 哦， 咁啊，但系后来发现到原来嗰啲嘢好小事嘅啫，譬如佢担心人哋睇唔起佢，咁啊讲下讲下，佢觉得咦？講完好開心喎、咁樣，咁發現到，唉、好啦好啦，啊，我跟你睇醫生啦咁樣，咁呢啲有可能咧，都係我哋成日要用嘅方式嘅，就係、是、要揾好嘅朋友，那個朋輩嘅協助好緊要嘅， 嚇、但如果真係一個朋友冇嗰啲，你好慘啊，真係幫唔到佢啦。 嗱，呢個都有啲方法嘅，即係喺外國即係好興叫做閱讀治療啊，即係咧俾一啲好短嘅。文字上嚟講好易理解嘅，亦都有啲人係過來人嚟嘅，佢哋都試過好似好文靜啊，唔講嘢啊，後來發現到自己原來個空間好大咧，開心好多嘅方法，咁啊俾佢睇完咗呢啲咁嘅少少我哋叫分享式嘅文章，咁、有幫助嘅嚇。 因為我前嗰排咧就認識到個台灣嘅一個作者，佢自己本身係 CEO 嚟嘅，佢寫本書喺一個某大書局，即係台灣某大書局咧就排十名之內。佢就係講即係內向型嘅人啊，因為通常我哋喺社會上面，我哋覺得 A 型嗰啲一定係外向啊嘛，係嘛？咁啊內向型嘅人嘅成就可能都會好低啊。佢又要上台演講，佢話原來好緊張啊。咁對我哋嚟講，上台講嘢好食菜咁簡單啦， 食菜。 佢又唔係噶，尋晚瞓唔到咁嗰啲咧。啊，咁佢一路講嘅時候，佢本書就即係掂到好多內向型嘅人嗰種嘅情緒嘅。咁呢啲我覺得真係會有啲幫助，開到竅喎。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諗而家越嚟越多新嘅嘗試啊，發覺有效，甚至音樂都係嘅。有時唱出咗佢嘅心聲咧。可能佢覺得啊，呢幾個字係我想講出嚟嘅喎，咁樣，咁可能咁樣就會帶動咗佢講嘢啦，咁樣咯。 我舊年參加音樂劇咧，有個歌詞係最打動我嘅，佢話咩啊？可惜青春回不去。 回不去， 翻唔到去噶啦，过咗就过咗啦。你一唱真系，即系有啲，有啲感受嘅感觉，系因为而家咁嘅年纪啦嘛。你嗰十零廿岁唱我咩青春回不去，我而家喺青春时期话俾你听， 即系嗰个感触好犀利啊！ 系啊，感触 感触好犀利啊！ 咁但系佢真系唱到心声嘅， 系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几好嘅，所以而家有啲都嘅音乐治疗系都系有效嘅， 系咪啊？亦都有啲係有啲男士都用一個帶佢去睇一啲視覺上咧，譬如有時行下山好好嘅，佢一個比較高山望落去咧，佢感覺到諗翻好多以前嘅往事啊，以前行嗰啲道啊係點樣咁樣咧，佢會。 講嘢會多咗啲嘅。反而喺輔導室裏面咧，即四埲牆嘅地方就男人唔係好講嘢。 係啊， 咁所以有時咧就一個短嘅旅行咧係有效嘅。 或者去遊歷翻去細個成長嘅地區， 係係 咁就多嘢講啦。 係啦係啦，個感情出翻嚟啊。 係啊，以前呢度咧有個賣豬肉嘅，呢度賣咩嘅，有個賣菜波成日呃我錢嘅咁佢講嘢講。 所以要設計咯，即係點樣引發到佢咧？如果做得啱咧，都是一个好的方法来的。 咁、如果嗰个嘅性格，即系嗰个嘅型格改变咧，咁、那个人会唔会心境好咗？佢就算真系有 cancer， 佢都面对嘅韧力会强咗。 系会、啊。所以近排咧都好兴讲啲，即系比较促进健康嘅人系有用嘅。譬如嗰个人好开心，你同佢倾偈咧，佢都刺激你。都會笑咗出嚟嘅，咁、所以有時咧，我諗佢哋揀一啲義工咧，佢嘅心態啊，係流露到佢享受生活啊，好容易會開朗啲啊，咁對呢啲咁嘅沉鬱嘅人咧，有一啲咁嘅啟發作用嘅。 哇！我哋真係要賣下廣告先，因為咧喺海外好多朋友都聽我哋呢個節目啦，咁佢覺得喂聽咗之後咧個心境開朗咗，咁啊呢個節目有重温㗎，各位記住聽眾，記住有重温㗎。咁你最好咧就掉條 link 咧，俾你身邊啲朋友，你發覺佢係 C 類型傾嘅嗰啲咧就聽下啦，咁樣係咪啊？特別 A 嗰啲即刻喐佢，即刻要喐佢。 A 要喐佢， 系即刻喐佢嗱，嗰个 B 嗰啲慢慢谂下先啦，听朝瞓醒先再算啦，咁嗰啲 速度不同啫， 速度不同嘅咁啊，但系都鼓励你掟条 link 俾啲你身边嘅朋友重温呢个节目啦，听咗之后个人开心啲啊，开朗啲啊，咁佢固然开朗咗之后，对佢健康都会好啊， 啱啱啱。 咁除咗呢三类型即系 A、B、C 之外，仲有冇嘅咧？ 啊，乜都系 D 啦， 哦，咁真系自然就去到 D 啊， 个 D 其实个名又系唔好嘅， 系点啊？ 即系英文嘅 depression 啊，即系抑郁。症啊，唉，真系 C 系 cancer， 即系睇见就心噏呢啲。 系， 咁但系真系喎，呢啲抑郁系咩？就佢、是、悲观啊，佢觉得咧系冇人会关心我噶啦，呢个世界系遗弃我嘅。 系， 咁、所以佢样都唔睇好自己嘅遭遇嘅，好钻牛角尖啊。咁所以呢种性格咧，其实都好多人系咁样。可能佢童年啊都几惨嘅遭遇啦，吓、即系好多屋企亦都唔系好重视佢啦。咁、慢慢好似佢好似证明咗咧。佢出生已經係開始咗呢個劇本咁樣，咁嗰啲人 D 型啦。 咁呢啲人會點樣開解到佢咧？一路咁樣轉牛角尖，呢啲真係好麻煩喎。 係啊，嗱呢種咧真係個 EQ 啦嚇，即係話咧，如果個情緒成日都閂埋咧，冇一啲新嘅輸入咧就弊嘅，所以要睇個經歷啊。即係如果佢多啲去啲社交小組咧，見多啲人咧。佢會發現到好多人嘅表達方式，佢參考到，原來佢冇咗一個語言喺度，佢唔識講出嚟。 嗱喺呢一咧就我哋就唔可以講叫人比人比死人啦，人比人咧真係令到佢特別醒神啦，而家開始。 係啊，你好好啊，呢個字啊，特別醒神。係啊係啊。 咦？隔離嗰陣咁嘅，點解會咁？佢突然開竅喎。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我覺得好睇到好多人真係變咗，譬如以前一啲社區中心啦，有啲人去到嗰度識咗幾個朋友之後咧，突然覺得自己。讲到一啲平时唔讲、唔兴讲嘅嘢，但系系令人快乐嘅，唔系讽刺人嘅，甚至识赞人哋啊！ 哇，识 得留意到好处吓，所以有时佢后来做咗义工之后咧，佢系温暖咗嘅性格系，以前好冷酷，咁同埋咧，佢觉得不但止冇被遗弃感觉咧，仲觉得点解由我自己开始啊？我去关心人咪仲好咁样，可能佢自己仲快乐翻好多。 所以有一个比较好负面思想嘅，阳光咗， 阳光咗吓，呢个字好靓，系阳光咗吓， 真系， 系啊系啊。 所以有时我都话成日话生命影响生命咧，就唔系一个口号嚟嘅，系一个事实嚟嘅。嗱，我自己参加嗰间教会就系小组教会啊，咁我有时落去睇下，因为我哋 A 类型一落去就睇佢哋嗰成个 program 点样运作嘅时候，觉得 系 掹掹整整，点解咁慢嘅？点解咁慢嘅啲嘢？啊，你唔好理，啲人翻咗。九个月之后咧，你见到嗰个生命真系变嘅，咁我就开始明白，原来佢同一班人相处之后咧，嗰个 program 嗰个 program 本身唔系最重要，系最重要就系生命同生命接触底下咧，嗰个人由负面就开始阳光咗咯。 系，即系人需要一种幸福咯。个幸福就系一个整体咁解咧，即系除咗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个空间啊，自己去反省吓，但系接触人咧。 被人刺激了自己呢，自己又啟發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其實很有趣的這件事。 是啊是啊，即原來幾十歲都可以有成長的。 我們呢就不是好像牛那樣識犯錯，不過思想是識犯錯。 是思想犯錯。是啱啱。 慢慢跌下去之後想一想一下就會想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是的。所以我覺得 D 型是很容易走出來的，如果他樂意的話，他肯入回人群那裡。甚至有啲正面影響嘅朋友咧， 嗱D 型嘅人咧，如果係男士咧，最緊要唔好飲悶酒，女士而家都會嘅，即係唔好飲悶酒啦，唔好借手消愁啦，因為咁咧就走入愁腸就愁更愁啊！你即係只會得個飲完之後仲更加慘嘅情況。反正但係有人傾到偈啊，見到人哋比較陽光啲啊，咁就會照耀到你，都會陽光咗啊咁樣。 即係陽光內容嘅傾談咧，其實已經係隻藥嚟嘅。 係啊。 即是良药， 咁会唔会啲人去做下义工帮下人会又好啲？ 绝对会，绝对会，因为你睇到人哋开心咗之后，发觉原来自己有用噶，因为抑郁嘅人成日都批评自己啊，就系我冇用，我唔快乐咁样，咁但系抵消咗啦，原来影响咗人哋开心就证明咯，即系原来我内在里边有啲可以分享翻出嚟咁好嘅，对自己睇法唔同咗啦。 系啊，嗱，因为人最紧要揾到自己嘅价值， 系 咁透过做义工去帮助别人嘅时候咧，一个价值就出翻嚟，自己真系帮到人嘅，系嘛， 系。 咁你觉得D 类型嘅人，佢除咗能够同人相处可以改变之外，会唔会睇下书啊，睇下电影啊，睇下接触下呢个大自然都会有帮助咧？ 有帮助，有帮助。嗱，呢两样嘢，头先你啱啱讲得好重啊。即係睇書咧，其實就係有好多種唔同嘅人生遭遇，你自己可以經歷翻，即係人哋講俾你聽，好似你自己身處於嗰個處境裏邊咧，個感覺會出咗嚟嘅。譬如人哋睇到嗰樣嘢好興奮、好開心，自己好似覺得聯想到啊，如果去到嗰度都會唔同咗啲咁樣，咁就會刺激自己啲新嘅行動會走出嚟啦。 哦， 始終大自然好緊要，大自然嗰種，譬如其實陽光好緊要啊。 係， 好多人分析就係、是，如果你成日都喺暗嘅地方裏邊坐得耐咧，都會冇咁開心噶。 自然啦、啊，你試下揾你黑房瞓兩個月啦，個人都黑曬嘅真 係。 嗱，我去過挪威啊，即係挪威最即係算做北歐一個比較、全年唔係好見到陽光嘅國家。哇！我發覺。连啲人嘅样都灰噶，我好记得我讲完即系分享完嘢之后咧，啲人走嚟同我讲话：，哎呀，你可唔可以嚟多啲啊？多得咧，佢话点解？你头先讲嘅我好开心，我从你个样见唔到开心嘅，点解？即系冇大笑、啊，佢话唔系啊，我哋能够。个嘴唇裂开已经算几好噶啦， 系啊，北欧嘅人真系冇乜表情嘅，真系 冇乜表情啊，因为那个天气个气氛系影响咗佢嘅。咁我所以嗰阵我同佢讲，唉，挪威英文咧叫 N O R W A Y， 你掹走个 R 啦 ，No way 啊！但系我都知道去咗第二次，最主要去第二次， 我都体会过，我都试过一次喺欧洲啊，又系咁样，佢送我车，我同佢同一间房住嘅。有一个挪威人嚟嘅，咁啊，我喺个车走啦，男人嚟嘅，喺个玻璃窗出边望住我同我拜拜咧，佢流眼泪。 哦， okay、 但系佢从来冇同我倾过偈嘅，即系住咗五晚啦，已经系。我仲送嗰啲即系国服公司咧，嗰啲好平嗰啲嘅万里长城俾佢啦。 系，哦呢、這个令到佢有好大感触啊！真系喺北欧咁耐，冇人送我嘢俾我。 可能是我哋感觉原来很有情嘅，不过他不懂讲出嚟， 系 吓，即系呢个都系令我好难忘嘅咁样。 咁啊，我哋嗱，即系 A B C D 会唔会有 E 噶？ 冇啦， 冇 T 嘅 T 嘅， 反而一跳个 T 啊， 系呢个 T 吓 T 系咩嚟嘅咧？ 嗱 ，T 咧就好特别啦 ，T 咧就有两种嘅，有种系正面嘅，一种负面嘅，系中意冒险嘅人啊。 哦， 即系嗰个性格就系中意创业啦，甚至但佢唔止 A 嗰种 ，A 嗰种就系做嘢发晒癫咁样冲啦，系嘛？呢个真系创作嚟嘅，佢好想做嗰啲健康嘅创作啊。譬如话咧，由少少开始啊，好似种花咁样啊，佢由一个少少嘅生意仔开到一间公司咁样，但系里边咧系佢嘅经营咧系用到好多心机里边嘅，好有艺术感嘅人嚟嘅。 所以佢又唔系 A 又唔系 B， 系啦， 佢系又唔系慢板，又唔系向前冲，不过佢系好有创意，好有冒险精神。 冇错啦，同埋一个意义后边嘅，有啲教育家都系咁样嘅。咁、但系亦都有啲 T 咧系负面嘅 T 嘅， 系 啊，佢原因系咩咧？就系佢做啲嘢咧。 是標奇立異的，是跟別人不同的，為了但是裡面是很傷身體的，可能他日以繼夜，即是幾天不睡要做一件事，甚至可能他喝酒，總言之可能對他自己的將來他不太理會的，亦都不聽人說，所以那種也是破壞性比較強，所以這些冒險型了。 但是冒险型的人他那个的弱点会是什么呢？ 冒险型的人就是他不要理会人家怎么讲法、 哦、 所以有些就好的，就是他的执着就是那样本身的， 即是发明飞机的兄弟是啦， 是啦是啦，没错啦， 生涯推下去 永远想起这件事，真的很真的、 很冒险型啊， 很冒险型、但是他们没有衡量下安全的程度怎样、所以做家人很担心的、 一考虑安全就不冒险的啦， 没错啦没错啦， 即是我现在去那些玩那些机动游戏，我跟我女儿说喂你不要遇我，告诉你即是我不想敢死咯，我话不过，即是我如果心脏病发，我不想在嗰度半空心脏病发嘛，你明唔明 啊？冇错， 但系你后生，每个后生冲咗上去先算啦，咁嗰只噶嘛，系咪先？所以冒险型嘅人，佢唔系为咗冒险而冒险嘅，佢真系有啲嘢系想做嘅。如果系正面积极嗰啲， 系啦系啦，所以就真系好啊，分开呢两批，咁有时都要反省一下啦，自己有冇走咗去负面嗰边咧？ 系 啊，即系冇理会到人哋挂住你啊，或者你自己做样嘢为咗但求刺激。即系唔理后果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啲系好好嘅，即系如果佢揾到个意义咧，佢即系摆咗好多心机里边咧，亦都值得佢花好多时间嘅咁。 嗱，我咧开初嘅时候都已经提咗啦，就系话冇一个嘅肯定系咩型嘅咩型，只不过系倾向上系咁样， 倾向系啊， 咁所以今晚咧啲听众你听到 A B C D 同 T 咧，你就发觉咦我倾向系乜嘢，或者我混杂啲，我当然我哋冇心理测验俾你做啦，咁就唔好咁咬死就话我系 A 噶啦，咁我变噶啦，我唔会变 B 噶啦，咁唔系咁样嘅，系嘛？ 其实任何遭遇都会增加或者减少咗我哋嘅倾向嘅。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即系听完阿余 Sir 讲咧呢几种型格嘅时候咧，就俾你做一个参考啦，了解一下多啲啦。咁跟住就系发挥佢强项啦，就尽量嗰个弱项咧可以自己改变啦。咁啊就最紧要我你问我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开心，因为有句说话很好嘅，喜乐系良药啊嘛，系嘛？呢个先系最重要嘅嘢嚟噶。咁啊，我哋今晚要多谢阿余德纯博士啊。咁啊，今晚咧就将会系邓达志同埋吴桂生医生佢哋分享个题目叫做人脑电脑结合嘅新突破噶，咁啊最后我哋送首歌俾大家啦，呢首歌得意啦，系24个比例潘玮柏。 里面的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心脏，是我当年那个年又走在哪里啊？请不要再逼我清醒，是我听不懂，我也都看不清，离开了光阴，颠覆了黑夜白天，你的种种决定，我能再等着你。手慢慢松开，你再过乖乖，何时候自由，谁准我，谁叫做我，该只属于一个我。在做